爱情无非是机缘尽处，匆匆来，匆匆去。且行且珍惜，且行且珍惜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在镜子前面转了又再脱掉，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，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，挂在隐形沉重的背包，我的失落没人看到，就像讲话没人聊，沙发变成电影让人麻痹，对话的只有冷气才会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，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，一般的水有个漩涡，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，身上的水不想擦掉，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，但世界需要对我骚扰，但它是我的开刀，你说你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一场世界台球冠军争夺赛正在举行，名将路易斯一路领先，突然他看见一只苍蝇停在主球上，便挥手将苍蝇赶走，可当他俯身击球时，那只苍蝇又飞回到主球上，他只好再一次起身撵走苍蝇。就在路易斯第三次击球时，苍蝇又停到了主球上，观众不由哄堂大笑，路易斯的情绪遭到了极点，顿时失去理智，愤怒地用球杆去打击苍蝇，球杆碰到了主球，裁判判路易斯击球，他因此失去了一轮机会，这使他方寸大乱，连连失利，而他的对手 则越战越勇，最终夺走了冠军。第二天早上，人们在河里发现了路易斯的尸体，他投河自尽了。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。本来路易斯完全可以别管苍蝇，当主球飞速滚动起来时，那苍蝇肯定不敢自走了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就因为一只小小的苍蝇击倒了世界冠军。人千万不要在冲动情绪下做出决定，冲动使人的行动比思维更快，易造成冲突和错误，且不利于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和判断。冷静有利于观察和判断，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发生。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 想。